我有机会最早在今年上半年达至群体免疫，即是通过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产生免疫力的群体达到一定人口比率，令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都受到保护。德国卫生官员说，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合作研发的疫苗延迟交付令人困扰，亦都为德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带来挑战。辉瑞早前临时通知欧盟会暂时减少附运疫苗，理由是设于比利时的工厂有建筑工程。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下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早晚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条龙式服务。Eric 括号嘢，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似野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 呢位新人咧参加过好多歌唱比赛嘅，其中遇上选秀比赛中嘅评判 Eric Kwok， 对方唔单止俾咗好多鼓励同埋意见佢，更加引荐佢加入而家嘅唱片公司，简直系一条龙式送佢入乐坛啊！ 我不如一个人。 唔止咁，呢位伯乐仲系佢今次嘅作曲监制。填词另外有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 Mike 曾比特，我不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已经来到礼拜三晚的敏感时刻了 Annie。 Hello， 欢迎你好啊。 是啦，咁逢礼拜三晚当然有 Annie 在这里啦、而电话旁边就会有敏大人的。 喂、hello， 敏大人你好啊。今个礼拜大家好嘛。 喂，天气暖了一点好一点 啊。你飘到敏大人那种开心呢。 但是其实今天是大寒、啊。 是。 哦，系咩？ 系啊，根据呢个中国嘅节令啦吓，24节气咁又系大寒嘅。 系，同埋咧， 系咪越嚟越啲天气好奇怪啊？嗬， 系啊，同埋咧，通常到咗农历嘅时候又会冻一阵噶。 你有冇发现呢一样嘢啊？ 旧年唔系咯，因为特登买件褛都着唔到， 系 今年好嬲， 唔紧要，今年有机会着 嘅，惨啊 你！除咗天气冻咧，即系令到我哋咧有好多嘢都今年啊，即系特别就系觉得哇，有好多新即系嗰啲暖啲嘅衫要着啊，跟住个脑袋又慢啲啊，咁之外咧，头先阿 Annie 就问我哋今个礼拜过程点啦，我只手有啲痛啊。 啊！爆擦系咪？ 我啲骨痛啊！ 啊，点解嘅？ 我啲手指骨痛 啊！啊，你咁后生就风湿啊？唔系嘛？ 唔系，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一来咧加上冻啦，头先 Annie 话就系冻嘅时候啲手指咧硬系会好似结咗冰咁样硬啲嘅，冇咁软淋淋嘅。好啲骨啲骨啊，讲紧吓，咁再加 就卜卜脆啦，我不嬲都噶， 系啦， 就系个人卜卜脆咯， 唔系个人 卜卜脆， 系啦，即系我哋都系啦，咁啊，但系冬天嘅时候啲骨咧就硬系好似点雪条咁，好似都唔系好喐到咁样乜滞，呢个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咧，我成日揸住个电话喺度揿啊，最近我打机多咗啦，又用电脑剪带啦，乜嘢都系用只手指，咁譬如我喺电脑嗰度啦，揿 keyboard 又系手，又系用手指啦。跟住我就久而久之，我发现而家啲骨咧就会有少少咁样，跟住就喐唔到，我就成日逼自己咁样去喐下佢，即系好大力咁样， 同啲手啲手指做运动系啊，要啊，其实都系啊， 硬骨骨咗， 即系以前就听话咩网球手啊，抱 B B 又会有只咩 B B 手啊， 系啦， 作家手都有噶， 咩咩手啊， 作家手 系点嘅作家手， 写字， 因为揸笔以前揸笔啦，而家就打字，咁你如果你打字未前以前未兴一只手机嘅咩？黑妹手指啊嘛，手指公痛啊嘛， 系啊嗰阵黑妹手嗰个 keyboard 好细粒咧， 个金属隔离嗰啲。 系啊，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明明电话或者即系科技系好先进，系想我哋方便啲噶嘛，但系衍生咗有好多唔同嘢，譬如我哋成日都讲嘅条颈又会弯低又痛啊，又或者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啊？ 低头族 系啦，咁啊条颈系啱啊，啲骨啊， 你个脑已经退化啦， 系啊，退化咗。 你嗰阵咁顺边咧，我阿妈就 系 咁样。 系啊系啊， 我都系咁。 系啊， 阿火咧，你睇住身体。 系啊，我真系要冻到个脑袋都硬咗啦。咁啊，譬如条颈啊，跟住而家连手指啊，根本上咧，好似科技系方便咗人啊，但系就衍生咗好多嘅问题出嚟咯。 嗱，我问你一样嘢啊，你譬如。讲紧记事，即系记低每一日有啲咩日程啊咁样，你会唔会其实已经唔再用一本所谓记事簿嘅嘢，用支笔啊咁样去写低，而系咧又系揿落个智能手机入边咁样啦，又系揿啊，系咪已经系咁样做啦？ 之前一直都系，即系呢排 从来都系， 唔系呢几年系，但系今年开始咧，我惊自己乱，所以再另外揾本簿仔抹低啲嘢，双重嘅。系啦，但系第一下都系摆咗落电话先，因为方便。你本簿仔又要个袋抄出嚟，又要打开佢写，你就会觉得电话方便好多。 嗯，敏大人嚟啦，你咁忙，你咁多日程系咪？ 我就用普通嘢就系手机啦，吓、 嗯 啊。但系如果非常紧要嘅嘢，即系如果我心入边仲有几个古仔嘅，我要写个 Annie 传记嘅，咁我就会用嗰啲叫post-it 啦，系嘛，即系嗰啲叫便利贴啦，我就会黐喺个电脑个即系电脑总系有啲位咧，系、可以成日黐到纸噶嘛，即系未必系notebook 电脑啦，即系或者系座台电脑啦，咁我黐住，咁日日要望下。我仲未寫到 Annie 正傳咁樣咯，去提自己咯。即長期目標，我係會用紙嚟提。 我以为会用电话添啊，问大人，因为而家语音功能亦都非常之发达咧， 方便啦，唔使识写字嘅，识讲就得噶啦。 系啊，我而家都系噶。 长期目标要用纸噶嘛，就好似嗰啲挥春咁咯，即系恭喜发财，搵到我哋就要贴住喺见到学业进步，咁你贴喺啲细路个台嗰度。 哦，即系要望住系个目标嚟嘅， 系啦， 同埋当眼啲嘅，摆落去电话入面嘅啲碌屎啊、电话簿啊，或者嗰啲日程咧，你其实入嗰下就。话入噶咋，入完之后咧，你好少，我自己系好少攞翻嚟睇咯，系甚至乎我 save 咗，我觉得哇紧要啊紧要啊 save 咗佢啦，跟住之后咧，但系当你换电话或者你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睇翻嘅时候。你發現當時你覺得好緊要嘅嘢，原來都唔緊要，因為你冇開過。 同埋其實緊要嗰啲，其實係記咗一個島嘅，你覺唔覺得？即係你會記得，即係例如我逢星期三要過嚟，我使乜寫低啫？我記得噶 但係當然誒、有陣時就可能即係呢啲就恆常咗嘅就話啫。但係有啲就好似敏達人話齋嗰啲，真係擺喺當眼處係會容易啲、嗯，所以我都會手錫、哦。不過我發現咗一樣嘢啊，當我之前咪話我之前嗰幾年咪乜嘢都已經用電話去撳啊嗰啲嘅，咁、嗯、啊亦都之前敏達人都好好啦。上年因為我想講過話我想學倉頡嘅，咁、 嗯、 啊 Annie 都應該記得， 記得、啊。 最後尾我係放棄咗嘅。 佢连本书都还埋俾我， 系啦，本书、 哦、以为系学成咧，将本天书归还俾敏大人，原来系放弃。 我直情 close file 添，我成本书还翻俾敏大人。 点解咁啊？好难啊！ 我觉得好难啊，因为我即系之前咧，就系因为我学识咗速成，速成咧就系大家都知啦，系头码同个尾嘅码啫嘛。 系 咁，我发现我打字嘅时候咧，我中间唔记得唔紧要噶，我记得个头同记得个尾咪得咯。 系噶，都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直至到而家咯，咁我。點解想學倉頡？其中一樣嘢就係一來快好多，二嚟就係我都開始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字唔係好記得點寫啦，中間咁、我想學，但係最後尾我放棄咗，因為點解呢？我發現頭先我哋所講嘅語音仲方便， 嗯、 我而家仲要有語音轉文字添、 嗯， 我直情我而家即係以前我唔識嘅時候，我會喺 Google 嗰度。打嗰、那個大概嘅字，即係譬如當榴蓮咁樣啦，我就會寫貓山王，跟住譬如個蓮字唔識點寫，貓山王榴，咁你一 Google search 嘅話，就會有埋 出埋個蓮字 噶嘛，咁我咪識寫咯。咁但係而家唔需要啦，我用個語音話榴蓮，佢、已經即刻出咗榴蓮兩個字係點寫啦。 榴蓮街頭我寫咗榴蓮街頭嗰個榴蓮， 或者榴蓮冇反 嘅啦，冇錯啦。 咁我再勾埋包山王榴蓮， 咁就啱。 係啦，跟住之後我就發現，哇，方便到我直情都唔需要打倉頡咯。 嗯， 係啊，所以我會有咁樣嘅諗法咯。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係咁啊？ 一張膠板已隔著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喊得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我想枯干，那快乐潜伏地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愿意扮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细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you 发达咧，改变咗我哋人类啊！但系咧，疫情咧都同样地改变咗我哋人类，因为我哋而家已经经常性都要戴口罩。啱啱听过系 DJ 嘅吸防护罩一吻。对于我呢啲咁懒嘅人嚟讲咧，即系头先我所讲啦，速成啦，同埋而家语音令到我更加唔识字嘅。但系作为 Annie 啦，或者问大人啦，你哋又会唔会咧？我觉得问大人应该唔会啊，会唔会噶问大人？即系有啲字突然间唔记得点写。 其实我上次已经俾问大人闹过一次啊。 系咩？ 有一次咧，我哋一齐即系几个星期前咧，有某嘅城中名人咧，因为呢个肺炎咧就过身咧，咁我哋就想了解一下佢嘅背景啦，系即系咩边个歌迷会嘅会长咧？ 系 咁咧，我当其时咧，我上就想打谭咏麟， 系 咁我就咧谂紧，咦个咏字点写咧？咁我就同敏仁喺電話對話嘅，咁我就咦，我譚字打咗啦，得個泳字咧，個泳字邊個泳咧？跟住敏仁有冇搞錯啊？問邊個泳咯？其實而家我都唔記得咗邊個泳啊，言字邊？哦，係啦，言字邊嗰個泳？我就諗緊係咪即係衝泳個泳啊？係嚇，嗰個原來係言字邊個泳？即係其實啲字咧係真係。即係個，即係你講就講得多，但係當你知道中文字方塊字係真係同一個音，有 N 個寫法都可以係同一個音噶嘛。咁嚇，咁同埋我又唔係譚詠麟粉絲，咁我更加唔記得佢嗰個泳字點寫，我反而記得佢 Alan Tang 咁咧。佢真係 咁大聲話唔係人哋 fans， 唔係咪唔係咯？其實而家 可以中意其他人 嘅，即係好似譬如你中意邊個 張國榮， 係啦，你中意姜濤咁樣，可能 十二個 係啊，咁總係有長短噶嘛， 係咯。 十字系咪咁一定嘅十隻真系冇问题，咁所以真系好系冇问题嘅呢啲偶像嘅嘢系咪先？ 系啊， 系咯，咁讲翻咩咧？系讲翻 啲字会唔会突然间唔记得？ 系啦，咁所以我想讲咧，其实而家你觉唔觉得写字咧，即系嗱，就算我真系唔识写谭咏麟咧，其实我讲谭咏麟，佢一定系出到啱嗰个名嘅，即系个电脑啊， 未必出到啱噶嘛， 啱一定啱，因为谭咏麟名人嚟噶嘛， 名人多数啱嘅， 系啦，即系唔会整咗第二个泳出嚟嘅吓，咁所以其实真系唔 需要。你试下磨呢就。 磨呢咧，我唔知佢会出英文定出中文啦。如果我讲磨呢， 佢净系话冇呢个人咁啊， 有啲困难呢个唔知中定英系啦。咁我就觉得咧，你觉唔觉得而家字即系文字呢样嘢咧，已经唔系一种沟通工具啊，即系识写字啊，唔需要系沟通工具。而家写字已经变成好似系一种艺术同埋欣赏同埋一种减压。因为我发觉我身边原来多咗朋友咧，中意写书法啊。即係佢哋而家寫字嘅形式， 我哋個監製已經 係 啦， 係冇錯，呢個就係一段時間啦，佢已經係 高手，係心靈瑜伽嚟嘅， 冇錯啦。即係嗱，咁啊書法，即係佢當然佢手字好靚啦，咁又繼而再書法啦。咁除咗中文字咧，英文又有書法嘅喎。我有啲朋友而家即係開始中意寫嗰啲 calligraphy 啊， 嗰啲潦草嘛。 係啦，即係佢真係要買一套筆咧，翻嚟咧學寫個 calligraphy 嘅。 係咪一定要用墨水筆㗎？ 佢有套筆咯， 即係等於我哋寫毛筆字咁咯，佢咪一定要寫墨水嘅鋼筆咁樣？我成日覺得寫英文嘅潦草一定要用嗰啲墨水嘅鋼筆先。 嗱，呢一個可以都係問下我哋嘅監製啦。咁因為佢而家都有寫 calligraphy 嘅，係啦。咁所以我就發覺咧，原來即係漸漸地，你發覺而家寫字咧，已經唔係我哋以前咧，即係因為真係要寫字嚟交功課啊，或者要溝通啊，要默書啊咁樣。而家係即係同人溝通，你係 send SMS 啊，打 emoji 啊，或者真係即係 up 啊。一段 voice message 咁樣，即係都未必係寫出嚟啦。而家寫字係一種好似係藝術嘅欣賞，或者係一種自己興趣啊，係一個興趣多咗，你講乜轉型咗啊？ 係遲啲可能係嗰啲叫咩文化遺產添啊！如果有人寄信俾你嘅話，你裱起佢。 成日都咁讲嘅，收到圣诞卡啊嗰啲嘅时候咧，哇，好开心噶，即系因为有人仲亲手写嘢俾你啊嘛。 系啊，同埋我觉得字咧真系字如其人噶，即系你见到一啲人嘅字咧，你嗰下嘅感觉咧系同嗰个人如果 send 个 message 俾你系两回事， 吓， 即系例如我抄翻我细个以前收嘅生日卡啊，或者即系我细个嗰啲纪念册啊，你见翻啲同学仔写嗰啲字咧，即系你好似真系佢个人好似就系你眼前啊， 吓， 即系嗰种感觉系好唔系冷冰冰咯，系一种好 有肉啊，好有感情。 我讲 系咩话？ 好organic，好有機 嘅，係啊係啊，好有人味。 人寫嘅字係有機嘅。 係啊，就好似我好深刻印象咧，就係、是有一次咧，我咧就寄咗一個口罩，即係當其時舊年冇乜口罩嘅年嗰陣啊，三月到啦，二三月係好即係撲口罩撲到癲咁啊，全城。咁嗰時我就寄咗一個口罩就俾啊我哋嘅師姐啊敏達人記唔記得就阿 Blanche 啊，咁、我就寄咗個口罩俾佢。咁咧其實佢答我買嘅，咁我買咗之後寄俾佢。咁佢就寄翻咧一個字條俾我。咁、那個字條打開咧就係、是、寫中文字，係佢親手寫嘅中文字啊，即係唔係佢嗰啲書嗰啲印打印字啊，而係寫住即係多謝你啊咁啊嗰啲啦。咁我就一見到啲字咧，我覺得好欣喜啊。其實係幾隻字啫，但係你已經覺得咧哇！那個多謝啊，同埋嗰個感覺咧，係好似就係佢就好似個人喺你面前同你講 thank you 咁樣。咁同埋佢啲字又真係好靚啦，同佢個人一樣咁優雅啦。咁所以你睇字咧，就真係原來嗰手字真係好緊要嘅。 係嚇，同埋我覺得字靚咧加好多分噶。 係 係啊，真係好。但係咧有好多咧，我發現咧，即係人唔係十全十美嘅。有啲靚人咧，佢寫啲字好料好醜。 喂嗱。又唔可以咁講喎， 有啲就 簽名咧就係另一回事啦。嗱，其實我細個咧都曾經咧好覺得好有型啊，有啲人簽名簽得靚，有時問人你送書俾我都有簽你個名噶嘛，都係好靚嘅簽得。咁我都想問人，你其實係咪都練過下？即係嗱，嗰個款就係我簽名個字款啦。係 啦， 定還是其實你就咁寫你自己嘅名李敏，同你簽書簽俾你嘅粉絲嘅時候，係咪都練即係特登要練嘅咧？ 係咯， 個手字。 喂，我就觉得我咁讲啊，我好谦虚咁讲，即系如果真系书迷咧，我就会真系签一个个名嘅形状系见到李敏嘅，咁因为咁佢哋嗰个回忆会好啲啦。其实有啲签名真系设计到同佢本身个字体系差好远咁样咧，咁可能佢哋都唔知道你个笔画系点样啊，咁所以我呢个系为咗点讲咧？體諒 fans 嘅心情，所以專登簽到好即係你總之見到嘅字啦嚇。 咁住咧對住我哋 friend 就料啲啦，係咪？料到我哋睇唔到， 唔係咁樣， 我哋睇到㗎， 睇到㗎，睇到 係。 簽支票就最好就令人霧唔到㗎嘛。 係， 如果你太正正佳佳楷書咁樣就嚇、啊，就唔係咁唔係即係模仿程度高啲啦。 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夜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微笑却都有一道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 占我。人间只是天地的假方，人们何苦要活成笑话，花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把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穿过，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 阿信咧手字亦都系同样地非常之靓嘅一个有才华，亦都写字好靓嘅人，我觉得非常之难得。啱啱听过系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转个头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 Annie 会讲，哎，我哋仲应唔应该学字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妻子梅拉尼亚离开白宫，乘搭直升机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发表演说。特朗普在演说中说，能够成为总统是最大的荣幸，又再次列举自己过去四年的政绩，形容他担任总统的这一届政府以多种标准而言都表现出色。他形容美国在九个月内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一项奇迹，又扬言自己未来会以某种形式回归。特朗普不会出席拜登的总统就职礼，亦都没有按传统在就职礼前和拜登见面。他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席欢送仪式之后，登上空军一号离开，飞往佛罗里达州。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等人涉嫌前年八月在维园参与非法集结的案件，律政司阵前译说由本地大状取代英国御用大律师 David Perry 担任主控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对 David Perry 获聘接办案件之后在英国受到的不公平和偏颇的攻击感到惊讶，为了让案件尽快审讯，决定换人。律政司发言人说， David Perry 对有关的压力和豁免强制检疫的安排表示关注，并指出审讯在无据的情况之下应该如期进行。东区医院表示，一名患有心肌梗塞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男病人一度心脏停顿，院方为他施救期间，医护人员发现人工心肺机和病人静脉和动脉的接驳不当，立即将人工心肺机重新正确接驳，之后完成手术，病人血压回复正常，病人现时危殆。东区医院列为医疗风险警示事件，已经向病人家属交代，并就此致歉，会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内提交报告。日本东京都再多超过1270人感染新型肺炎，单日确诊病例连续八日过千宗，重症患者增至160人的新高。疫苗方面，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当局计划在下个月底询问10,000名的医护人员为当中的志愿者接种，在确认安全之后，三月中会为负责治疗新型肺炎的医护接种。当局亦都计划为长期病患者和长者接种，预计四月底之前完成，之后再为其他普通市民接种。政府考虑派出自卫队支援疫苗接种工作，包括利用自卫队的车辆和飞机协助运输，并可能派队员在接种场地协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21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2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7。

一个慢字下面又有个艇仔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类似好似好似系啦，有个撑艇，又好似个。个匹字一匹， 勇猛轻功略底咁样。 嗱， 点 啊？ 咁样， 科技真系好发达。 系啊，即刻写咗啦。 我揿个电话，揿勇等两个字，出咗嚟啦。就系、是、一个草花头，一个猛字，一万二万个猛字，下面再加手足个足字。系啊， 系个竹字嚟噶， 系啊，竹字嚟噶， 竹就系个等字。 系啊， 咁桥等啊，应该隔篱，隔篱加多个土字边。 你会记得噶啦， 系。 当你好多拥趸嘅时候，你哋想象你有一万个拥趸同你蹬脚，咁所以就慢竹啦。 系，系啱喎。 以后。 嗯，系啦，咁譬如呢啲字啦，咁我又或者抑郁个郁字都成日讲好难写噶嘛，咁但系其实你相对有个模样嘅，咁你即系就算你要写速成啊，即系咁你都入个头马尾马已经弹到个字出嚟啦，更何况而家绝大部分包括我个女咧，其实佢都系用用嗰啲叫咩广东话拼音啊，即系超快嘅真系，吓咁即系咁就已经可以即刻嘭咁样出晒嗰啲中文字啊，吓咁所以其实真系越嚟越唔系咁需要真系好。肯定一点一撇一划，即系究竟嗰个里面。 但如果你冇科技嘅时候，咁点算咧？嗱就好似最近呢个 N 字头嘅电台， 系 有套戏叫咩《金国之制的闯关者》， 我睇咗啊。 系都唔中意啊？ 中意啊，好睇啊！ 你好 in 啊， 系 啊， 系我睇埋韩国嗰套 Sweet Home 添， 我都睇咗。 我成日觉得呢啲戏都好接近啊，嗰啲好科幻啊。 但系呢个佢哋个 generation 咧，嗰啲一种嘅类型电影叫 survival 啊，个 genre 叫 survival， 因为其实就系秉承咗譬如西方啊嗰啲叫 Hunger Game 啊，啲饥荒游戏啊，咁点解咧？因为佢哋嗰呢一代咧，佢哋朋輩友誼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啲女啊，梗係緊要，即係啲朋友一齊去街啊，啲朋友嘅 comment 啊 ，like 同唔 like 好緊要，但係同時咧，佢哋都係好具競爭性嘅、哦，即係如果大家要入呢一個超級名校，係咪啊？我哋三個係好朋友，但可能你都知個名額有限嘅，可能得一個人會入到嘅，即係呢一類型嘅電影啦，同埋嗰啲點啊，有。生存是受到威胁的，就好像 Alive 咁样。但我讲返费事题外话讲咁多。我讲返呢一个话即係点解会提到呢个 Alice in Borderland 呢，即係佢话嗰个佢嗰个生存嗰个环境或者佢哋参加游戏嗰个金制之国总之佢个 Borderland 呢，佢个 Borderland 就係一个喺脉冲炸弹爆咗之后係冇晒电子令仪器用嘅一个世界嘛。除了他們即是怎麼說 Mastermind 給你用那幾副手機，但是就不是永遠有用的嘛，那邊緣就沒有用， 要透爐的嘛，要拿回一些 gas 爐， 即是說你如果只是速成或者是廣東話拼音或者是不行了， 已經沒用了， 其實沒有電啊，我告訴你，我的女兒應該死得了，沒有電， 是啊， 即是不要說沒有 WiFi， 即是沒有電啊，他們已經很大件事了， 你要明白那個， 即是電嗰個電話冇電啊！我意思， 嗰個 Borderland 係幾咁大鑊咧？你冇電腦啊？ 係啊係啊，冇得插電噶。 咁你冇電腦，你就冇得打字啦嘛。 係啊，就要寫字啦。 咁所以你就要劝你个女啦，如果你去到呢个 Alice in Borderland， 你都系要识写笔画噶， 但系 因为你就唔识写勇等就等字。 但我想讲咧，如果你讲到呢、這个即系 Alice in Borderland 咧，我觉得佢有一样咧，即系令人深思嘅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啲细路，喂，你唔好成日怪打机啦，冇用嘅咁样。但系原来即系成日打机嗰一个主角咧，其实佢先系。即系 救翻大家， 冇错啦，佢先生存到啊！ 就话就系如果有啲咩咧，我想你生存，或者系你系最生存到嗰个， 系啦，冇错啦，嗰 个 冇错，同埋佢嗰个打机嘅过程，佢玩嗰啲游戏咧，本身其实系训练紧佢个脑袋啊， 系， 即系虽然佢未必系训练紧佢啲四肢，或者佢嗰个活动能力，或者系佢嗰啲手部点样啦吓，即系佢嗰个脑袋嗰、那个譬如个逻辑思维啊，系啦个反应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吓，所以咪就呢啲去到真系荒野要。大家去生存的时候咧， 要生存纪律。咁佢都有讲嘅，咁佢其中有个女主角，佢叫攀石啊，或者野外， 嗰个都好劲。 但系佢哋有一个打机，而家就系咁啦。譬如我个女打英雄联盟先啦，咁佢真系好似应该再简单啲嘅，就算我阿妈上网打麻雀噶，佢嗰个对手一定唔即系唔一定系要佢识噶嘛。 系啊， 那个对手可能美国嘅一个太太吓，或者澳洲一个老婆婆都得噶嘛。咁你哋只要知道自己个岗位，就算你哋唔识大家。 其實件事是 work 的。嗯、即系唔使好似我哋嗱、啊，我哋三个做节目一定要默契啦， 嗯、 即系要突然间教人，哎呀唔系好熟、哦，唔知讲个笑话嗰个底线去到边、哦，咁、嗯、呢个一定系要点讲啊？一个认识嘅吓、啊，一齐有一齐参与咁一个谋略嘅一个计划嘛。嗯、但系而家啲细路识打机嗰啲咧，就总之你随便即系你讲英雄联盟，你夹多五个人就得噶啦。 嗯， 嗰五个人系完全冇见过面，但系佢哋都可以完成或者赢咗一个 game 噶。 嗯。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目标咯， 共同目标同埋知道自己岗位要做乜嘢。 嗯，所以其实打机都唔系完全冇得着嘅。 唔 好唔俾细路仔打机。 我唔考大学士啦，我而家打机咧就22岁要退休噶嘛，咁我而家咧就停学一年，我去打机，咁你得唔得先咧？ 系咯，你得唔得咧？ 佢系咪打到最叻嗰个？我成日都系讲呢句。 如果攞奖，但系未去大奖， 叻唔叻？佢得，即系我自己女真系有个同学系放弃咗一年学业。 嗯。去打机， 打机，因为其实 电竞 就电竞运动嚟噶嘛。咁、 嗯嗯、 我女嗰阵同佢讲，佢嗰个同学系搵到30,000一个月嘅。 嗯，系啊，搵好多钱噶电竞。 嗯， 如果你叻嘅话， 系啦，但系而家已经退休啦， 因为已经18岁啦，系咪？已经 22岁，佢22岁退休冇问题系嘛？ 22岁退休，但系你要劲先去到噶嘛？如果唔系，你发现自己未必可以再上咧，就要退休，同埋要翻学业嗰条队咯。 但系未迟啊，我觉得， 或者掘多30年至40年之后去呢个奇英电竞队咯。 系啊，OK， 但系掘咗30几40年、 啊，我唔知道有冇人睇奇英电竞，反应冇咁快。同埋呢个系 Eric 教我一样嘢咧，佢哋嗰代啊，你讲起。电竞先讲开， 嗯、 即系如果我哋赢咗一个奖咧，通常我哋嘅年代啊，无论系 sport 啊或者文艺啊嘅比赛咧，就是、人哋颁个奖俾你嘅， 嗯， 吓、啊，即系你系一个有份量嘅老前辈去颁一个奖，例如奥斯卡有人颁俾你嘅， 嗯， 佢话电竞咧，即系譬如我睇过呢个英雄联盟嗰啲咧，你哋佢个奖杯系摆喺台中心嘅。赢咗你哋自己去拎嘅，佢哋系唔需要一个前辈嘅嘉许嘅， 吓奖佢觉得自己攞翻嚟嘅， 系佢哋自己去即系自取其成绩嘅。咁所以嗰、那个我会觉得变咗系所以啲小朋友啊，即系点讲啊，快手打机一代咧，同埋我哋呢啲唔识打机一代咧。就变咗冇咗嗰种 connection 啦，就唔系一个薪火相传嘅呢样嘢。 嗯， 咁就要睇 N 字头嗰啲戏啦。我觉得睇翻多啲咧，你就知道佢哋嘅世界咯，梗系啦。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话每个人都应该有唔同嘅岗位噶嘛。但系我就想或者有啲系啦，或者可以即系你点都每一样嘢你都要识啲，你唔需要精，但系你要识啲咁。即系字写字系咪都系要咁样咧？因为如果唔系就头先 Annie 话斋或者问大人话斋，当爆破啦冇晒电子嘢嘅时候，你字都唔识，咁你唔识沟通噶咯。 画公仔 系啦，起码或者身体语言系咪？ 同埋而家一样嘢，我系 show off 噶嘛嗱。其实我唔知阿 Molly 仲有冇戴手表噶？ 冇噶，我一直都唔戴噶。 咦，我有、啊， 我唔中意戴手表。 系啦系啦，嗱呢、這个就系两代有分别啦。 系 你谂下嗱，电话你会戴住，因为电话系好多功能噶嘛。 系， 但系其实手表。系得一个功能噶嘛， 系啊。 咁同埋，其实你睇时间，你而家睇手机都睇到时间噶啦， 都系。 咁点解我哋呢一代，我同 Annie 嗰代仲戴手表咧？ 唔知咧， 系一个装饰品嚟噶嘛，系一个 show off 嚟噶嘛，或者吓，或者个装饰啦吓。就如果你系买名表咁，咪 show off 咯，系咪？仲有啲表好贵噶嘛，成品楼咁贵噶嘛。咁其实而家我觉得识写字都系一种 show off 嘅show off 嚟嘅。你睇下啊，我哋阿监制 Carmen。每年新年就送个挥春俾你我哋啦， 因为 我哋就话好靓啊，咁样呢啲系佢攞礼嘅方法嚟噶。 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 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初荡在人海，还靠什么走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 期间你有冇一啲失去咗嘅嘢呢？咁唔知道头先我哋所讲嘅题目文字呢样嘢，迟啲又会唔会失去呢？啱啱听过系泳儿嘅《所有遗失的东西》。继续翻到嚟啦，直播室，我想讲咧，我有段时间咧，中学嘅时候咧、嗯，我会特登抄好多字去练靓啲字。 嗯，好啊， 但系而家照样诶，啲字系好抽象。 咁其实我觉得练字呢啲系需要临摹嘅，即系都要你有啲你欣赏、你喜欢嗰种字型啊、个字体啊，然后就以一个个目标咁样去抄袭咯，即系开始学习，系啦，就试翻佢哋嗰啲模样咯。不过其实咧，我会觉得虽然我哋讲紧一路讲紧，仿佛文字好似即系越嚟越即系褪咗落嚟，冇嗰个即系用。打字已經解決到我哋寫中文字、嗯、又好寫英文字又好啦，英文字都幫你 spell check 啦，係咪先？咁、但我睇到一啲資料話咧，其實我哋唔好放棄寫字呢樣嘢，尤其是我哋啲孩子啊、嗯，即係應該要佢哋繼續要寫字咯， 嗯、 因為佢話原來寫字咧，尤其是當我哋係學習一啲新嘅資訊、一啲新嘅一個技、一啲新嘅信息啦，嚇、嗯，即係所謂一啲學習啦，你知日日翻學就係學一啲新嘢啦，咁咧新嘅知識咧，透過你。书写咧系会更加咧系个记忆系更加深刻嘅、 嗯， 就深刻过你打落去。咁佢话点解咧？原来佢哋做嗰啲实验啊，就睇下人个脑袋咧喺learning 个位置，个脑负责学习个位置，当佢揾一 班人佢哋咧就係用個 laptop 咁樣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打嘅，咁同另一班人咧就係用手寫嘅，咁然後再翻轉頭再去問翻佢哋個結果做出嚟嗰份嗰個學習咧，就發覺咧用手寫嗰啲咧係學習得清晰啲啦、明解啲啦、同埋記憶深刻啲嘅，咁同時用嗰啲嘅電即係科技去睇到嗰個腦個學習個細胞個位置咧係活躍啲嘅， 係 即係手寫嗰班啊，係嗰個活躍程度嘅細胞係活躍過嗰啲用 laptop 打打打嘅。咁嗰啲專家佢嘅分析就係話，原來因為咧佢哋解釋個原因嚇，點解會係話手寫會深刻印象啲咧？佢話因為原來手寫嘅過程咧，因為你去聽，譬如當你去一個記者會，你聽個人發布一啲新嘅資訊，或者老師上堂講一啲新嘅內容，咁如果你係用手寫嘅時候，因為你手寫一定係慢過打字噶嘛，咁你手寫慢嘅時候咧，你好難係一字不漏咁樣寫，你係會咧反而嘅形式就係、是、你會聽咗一堆，然後你自己去消化咗，就用一個簡單嘅幾句嘅 phrasing 去寫低個意思，或者你所理解嘅一個新嘅學習。咁但係打字就係一字不漏咁，佢講乜嘢就打乜，好似即係書記咁樣咁樣打。咁其實係呢、這個過程係冇咗一個叫做你自己去消化一次嘅。咁所以係就係、是、因為寫字慢，慢就係佢令你更加去吸收同埋去理解。咁佢就話呢個過程係喺細路仔嘅學習咧，尤其是對啲新事物咧， 咀嚼啊， 係啊，冇錯啦，咀嚼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係好緊要咯。咁所以我都唔可以。即係摒棄我哋即係細個以前學習讀書咧，我其實真係好中意喺本書上邊咧係寫 notes 噶，即係雖然寫本書花曬，但我係好中意呢個過程嘅，即係多過係咧用一啲而家咪話用平板咧去當係 textbook 咁樣咧，因為我個女。就係咁樣啦，即係用平板日日上堂，就係拿住嗰本嗰個電腦啊。 咁佢哋係咪真係讀書？你會覺得佢哋唔係真係咁叻？ 我唔知佢叻唔叻，但係而家佢真係全部老師就算叫你答條問題咧，都係喺個電腦度咧，大家就即刻喺嗰度答。老師就即係嗰個 moment instant 就睇到你啲答案啊，或者即刻睇到你有啲咩想問啊。 直播咁咯， 係啦，好似直播係啦， 直播見到下邊嗰啲 有個討論區 fans 咩嚟？ 聊天室 係啦係啦，類似啦，冇錯啦。咁其實就你話係咪？即係佢個學習，即係比較翻以前我哋嗰啲學習，嗱我真係無從比較。但係我可能我 old school 啦，我都仲係中意啦。你見我有陣時嚟做節目咧，我手上面有啲資料，我都係寫喺側邊，就多過係拿部電腦出嚟咁樣，係可能令自己真係印象深刻好多。 係我頭先所講，我話中學嘅時候，我咪話我都會手寫，我中意想練靚啲字嘅。另一樣嘢就係咧，我發現我自己睇嘢係唔入腦，即係而家知咩事啦，以前唔知咩事嘅時候係點樣背，點樣坐低乖乖地去記都記唔到。咁我就会手抄啊， 系啊， 一路抄就记住。我仲好记得嗰阵时默书咧，尤其是嗰啲文言文嗰啲咧，我就算唔知点解都好啦，我连嗰啲逗号句号啊 都背埋， 我全部背晒落去，跟住就我唔明噶，有啲但系我照背咯，即系因为点解咧？一路抄嘅时候你就会记得咯。系啊，我就系靠呢一样嘢，即系一路抄一路去。逼自己個腦去死背住、死記住咁樣咯。 係啊，我呢個咧睇過有一個報道都講嘅，佢話原來而家譬如有啲人情緒唔好啊，或者有少少即係個情緒低落嘅時候咧，有啲 therapy 即係個治療方法咧，都係話咧透過叫佢哋可能每日用15至30分鐘咧，係手寫啊，即係唔係電腦打，係手寫你自己嘅心情，用手寫，即係寫一篇文章又好， 咁就寫日記咯。 係啦，冇錯啦，係類似啦，即係寫日記。咁佢個過程咧，佢就發覺用呢一個方式去做一種嘅治療咧，係幫助到嗰個患者去舒壓啦，幫助到佢咧去再感受下自己嗰個認知自己個情緒啊，當刻個情緒，然後佢就會有一個舒壓同埋令佢個抑鬱症狀可以減少嘅作用喎。阿敏達，你有冇讀過呢啲嗰陣時 係咪真係得㗎？ 即係手寫 定係一定要寫日記 抒發下？ 梗係啦，其實寫日記本身就已經係平衡你自己心嘅，或者係整理你嗰日好混亂嘅一啲事情，或者自己有做啱啊、做錯啊、冇改善空間啊咁樣。但係而家啲人就太多嘢做，我覺得即係佢就冇嗰種沉澱啊，每日嘅生活嘅沉澱啊。 但系其實寫日記咧，都如果嚇用個電腦嚟寫日記咧，好似啲人寫 blog 咁咧，咁其實係咪就唔達到呢個目的咧？ 我都唔緊要嘅喎，其實嗰個思維咧， 係即係你個腦都係咀嚼諗咗，組織咗， 個腦都係諗咗嘅，咁同埋而家你叫佢哋都係打㗎啦，冇辦法啦，佢嗰個 generation 他们那个年份的提子是用电脑学习的嘛，不同我们的嘛。 所以其实即系话打字呢样嘢，究竟可唔可以取代文字呢样嘢咧？即、就、系、是、我觉得点都好，即、就、系、是、我哋都觉得识啲啦，点都一定要识。 最低限度啊，挥春啊，都系唔好打出嚟啦，都系要写出嚟嘅。 譬如勇等嘅勇字，我哋唔识写个勇字，连个等字都唔识写啊。 我想正世一生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晰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晰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岛，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拾回活着的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裸露，最好